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其实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称为城，我们经常说北京城、上海滩、天津卫，可以称作城的城市还有西安、南京。刚刚结束的十一长假，很多朋友走出家门去旅行去观光，很多朋友下了江南去了南京这座城。那去了南京，很多朋友有一个打卡的目的地，这就是南京博物院。说到南京博物院非常的有名，它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博物馆。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翻开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朵云峰式，它记录了南京博物院的前身，介绍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多感人的故事和关于文化传承的细节。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出版社文化编辑室副主任朵云峰式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司徒建平女士。欢迎司徒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嗯，大家感觉啊，我们这期文化节目 level 还是很高的。来介绍一下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啊，小强今天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呀，有一个互动题目，我试着答了一下，没有答对。尽管南京博物院我去过啊，大家答一下，我觉得大家都比我这个有知识有文化。南京博物院啊非常有名，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就是中央博物院。那现在博物馆的大殿建筑就是当年的人文馆。我们的问题是，南京博物院大殿的这个建筑，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哪个朝代的？ A 唐朝， B 宋朝， C 辽代， D 清代。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问的是南京博物院啊，它的主体建筑，它那个大殿是哪个朝代的风格的啊？唐、宋、辽、清，您试着猜一猜，如果去过的话也可以回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包括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说他的是男主啊，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阅读啊，和我们的生活这关系挺近的。很多朋友是喜欢金庸小说的，那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就有一个桥段，提到了一幅画，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细节？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名列北宋山水画三大名家之一的范宽，曾画有一幅《西山行旅图》传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由于《西山行旅图》在艺术文化史上的卓越地位，它甚至成了小说家们的素材之一。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他的名作《笑傲江湖》的第三卷《打赌》一章中，魔教右使向问天为解救被东方不败羁押起来的人我行，带着令狐冲去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梅庄，为了取得黄忠公、黑白子、偷笔翁、丹青生四位庄主的信任，向问天针对四位庄主的嗜好分别献出了重宝。在描写展示给四庄主丹青生的礼物这一情节时，金庸先生这样写道：向问天道，倘若我们输了，这一幅图送给四庄主。说着解下附在背上的包袱打了开来，里面是两个卷轴，他打开一个卷轴，乃是一幅极为陈旧的图画，右上角提着《北宋范仲淹西山行旅图》十字。一座高山冲天而起，墨韵凝厚，气势雄峻之极。丹青生大叫一声：“哎呀！”目光牢牢盯住了那幅图画，再也移不开来。隔了良久才道：“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你却从何处得来？” 刚才这段录音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看过《笑傲江湖》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这个桥段，对这幅画有没有印象？小强同志呢正在忙着设置关键词，一会儿大家回复金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幅画啊。那这幅画它的作者当时画了这幅画，把名字放在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那么后来谁发现了这幅画，它的名字藏在哪儿？其实就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朵云峰逝》有关系啊。那么我们现在请司徒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前因后果 啊。在李林灿先生然后呢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里面提到，就是特别有戏剧性，因为他其实一直是在研究西山行旅图，那么突然有一天呢，然后呢在一个阳光的突然照射在这幅画上，让他猛然一看，就在那个一棵树的下面发现了很小的范宽的这个签名，然后呢这样就能证实了说这幅画确实是范宽的真迹。那么这个也是一直被这个艺术界津津乐道的一个传奇性的一个事情了，也是。 嗯，就是他其实对这幅画是每一寸每一寸的阅读和临摹才有可能发现啊。一会儿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其实那个名字啊是藏在密密匝匝的那个松枝里头的。 对、 而且中国画色彩其实水墨嘛，又经过那么多年找到这个名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嗯， 我这边设置好了，大家只要是发金庸两个字能看到这回复了三幅画。 就是大家看看啊，这个范宽的名字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呢我们小强之前也是去听了这个李在中先生的讲座啊，他也说到了这个朵云峰逝这本书他的出版的初衷，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就为什么叫朵云峰逝呢？这四字到底是形容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李在中，朵云峰逝的作者。朵云峰逝记述了中央博物院一段尘封的历史，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章。 李先生您好啊，今天是您在做这个朵云峰逝的这次在北京的一个首发式的， 是是， 其实您做的这个这本书里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旧事呢，也是 是 说了很多这些历史方面的一些回顾，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朵云峰逝这个名字哈可能感觉还是比较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你先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朵云就是这个唐朝的一个有能臣，叫做韦色。韦色呢，他这个签名啊，就是现在这个明星所谓的这个花式签名，他的签名呢特别的特殊，就是一朵云一朵云，他的名签名像个云。封氏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过去的事情，比如说要给皇帝啊上折子或怎么样，都是封起来的。这个后来这两句话呢就变成引申成为信纸跟信封。对我来讲，我是把这个事情呢做了一点这个人文的引申。我觉得呢我写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很多一些人呢、一些事都是我自己经历，或者是我亲自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一件一件对我来讲啊都像是那个天上美丽的云彩。但是这个云彩呢有个特性，这个云呢都不会太久，对吧？一下就风消云散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在你的心头是不会变的。那么朵云呢就是指这个事情啊，风势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一些事情是一直在我心里面的，它就像个云。我父亲是在博物院，这些博物院的东西呢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不敢说什么，我对这些文物的感情啊是小时候就建立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呢不是像我要不去台北故宫就是看翠玉白菜看肉形石，不是这个层次的。文物的价值不是给这个权贵豪门说来炫耀财富的东西，文物的价值是它能够与历史某些事情挂钩，成为那个东西的证据。这个中央博物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完全以科学精神为主的，是科学在中央博物院里面，它不是工具啊，它也不是什么精神，它是文化。 那您跟我们简单介绍您父亲吧。 我父亲啊，我父亲他讲说他一生做两件事，一件就是玉龙看雪，一个就是故宫看画。玉龙看雪就是他研究纳西族的这一块，这个也是中央博物院的一个，在这个他是刚刚从艺专学生出来，然后就开始到这个丽江，那个时候的丽江啊， 这一带呢去做这个文物的这个纳西族的考察。那后来他是编了两本字典，这个字典是整个后来这个纳西这个东巴文学的这个奠基的这个分。这个到了台湾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到台湾以后两岸的脐带断了，对吧？两岸不通了，文化学，所以你在大陆做的研究在台湾就没有东西了，没有材料了。这个不是我父亲的问题，每一个到台湾去的学生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本身是学艺专学的，是学画的，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把这个研究转向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所以成为中国美术史的在台湾的奠基人。 刚才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在中先生在介绍这本书的出版背景，包括这本书的名字《朵云峰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的解释啊？我们可以请司徒老师再大家解释一下“朵云”啊，何为朵云啊？ 这样正如刚刚那个李在中先生所说的，他这个朵云的讲法其实是来自于唐朝的能臣韦志。那么他呢特别喜欢在自己的那个信函的最后呢签个名，然后呢就写得像个云朵似的，后来呢就引申为了这个信纸的这种雅称。那么风式呢本意呢就是蜜蜂的奏折，然后后世呢又引申为这种信封。那么实际上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感触，就是打开这本书吧，就像是撕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信封。那么有一些人像蔡元培、董作宾、李济、傅斯年这些先生可能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像曾昭玉先生、李林灿先生，还有这里面书到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何才先生、黄居祥先生这些等等，这些人呢，这些民国的这些文人，他们的学术坚守还有这个他们人生的这种故事啊就跃然纸上了。那么就像这个天边的云彩似的，然后在那里，然后我们看着非常的美。 其实 过这么多年好像也是消散了，因为这些名字我在看这本书时我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看完他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些人太伟大了。 是这些名字是值得铭记的啊。 对， 其实刚才李在中先生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不是富豪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啊。 对， 文物的价值在于它和历史的某些时刻挂钩，它能成为历史那段时光的证据，这是文物真正的价值所在。其实我们在刚才的节目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啊，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存在了多少年？它的价值在哪里？ 这里的话正好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央博物院。那么实际上呢，《朵云峰式》这本书呢就主要围绕的是中央博物院的往事去展开的。那么中央博物院呢是蔡元培、傅斯年、李济这一批知识分子在抗战前夕呢，他们是有感于我国的教育和科研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他们呢就倡议了成立这个要集典藏展览学术研究还有就是公众教育一体的综合性的博物院。大家听起来好像这个博物院非常的宏伟啊，可能我们今天很多博物馆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样子的一个宏伟目标。那么当时呢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宏伟的愿景，那么他在1933年呢是筹备处是成立了，1936年呢中央博物院的第一届理事会是召开了第一次的会议。那么这个理事会成员真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比如说有蔡元培先生，然后李济先生、傅斯年先生，那么还有像胡适先生啊等等，总共有十个人。那么这十个人呢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清一色的是海归。那么他们当时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这种现代化的科学教育，因此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在做这种人文的这种教育啊展览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先做科学性的研究，只有了科学性的研究之后呢才有可能是有正确的展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央博物院的立身之本了，可以说。但是很可惜1937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随着这个抗战的这个爆发，然后这批知识分子呢又得随着这个文物就一直南迁，颠沛流离去了昆明，然后同时最后呢是在四川的李庄算是安稳的度过了5年，然后最后又迁回到南京。 那么没过多久呢，就到了1949年，中央文博物院呢，其中一批人还有这些文物呢，就随着跟那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文物一块儿就去了台湾。那么剩下的部分呢，就是留在了大陆。留在大陆的部分呢，还有中央博物院的那些建制呢，就成为了今天的南京博物院。而去台的部分呢，在1965年呢，是被并入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以说它仅仅确实存在了仅仅是32年的时间，但是呢，中央博物院呢，却给我们中国近现代史的考古文博的学术体系，还有艺术史的研究呢，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李在中先生呢，就是通过这本书吧，实际上这本书呢，就是从李林灿先生在1965年写的一篇纪念中央博物院的文章开始的。那么这篇文章也是非常的悲怆感人的，他详细介绍了就是说这个中央博物院短短的这32年间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那么这个我们的作者李在中先生呢，他就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是在他的父亲的感染之下，然后开启了他长达近20年往来于两岸的探寻中央博物院故事及后人的这么一个寻根之旅。那么他把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寻找的这个故事写成了这么一本书，然后配上了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啊，还有一些文献资料，然后写就了这么一本书，然后详细的把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时期啊，就是一开始建立在南京建立，然后后面去李庄，然后再去台湾等等的过程了进行了还原和讲述。 其实我们李在中先生的读者见面会啊，有一个标题叫从南京到北沟，中央博物院的书生救国与文化传承。小强在看了这本书之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啊，深深的被那些当时我们今天看大师璀璨啊，群星云集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那种书生意气，他们那种对于故土故国的那种情怀，深深的感染了小强啊。作为一个读者，那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怎么理解这种救国情怀和文化的传承？ 其实我还没有读完，我只读了里面它有三十篇文章吧，我读了大部分了。但是呢，我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像这一代的文人，这一代的这些大师，真是他们的爱国情怀啊，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因为他们就比如他们到李庄的时候，那是一个我觉得穷乡僻壤，因为那个李庄很小很小。他本来的居民只有2000多人，那么去了将近2000人，好像是，所以那么多人一下，大家知道，就是在一个那么穷乡僻壤一个地方，突然来这么多人，还有那么多研究机构，这怎么生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是那些人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博这方面的贡献。哎呦，我觉得特别特别了不起。 我们这位朋友啊，平时不互动，两个耳放在一起读什么？我孤陋寡闻啊，我请教大家，我暂且叫您唐耳啊，也许不对。他说李林灿先生的这两本书《天与流芳》和《中国美术史讲座》阅读了很多遍，是我中国古代画的启蒙。想必您是研究画画的，而且他用的是繁体字发上来的啊。 其实那个李林灿先生我都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了解哈，就是他其实刚才像那个李在中先生也说了，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叫玉龙看雪，他是写了两本这个 纳西族， 但是他那个当时的名字叫我还跟这个司徒老师还探讨过这个名字怎么读，因为他当时那个字典，咱们现在看的名字好像是墨歇，沈墨的墨，然后一些这些的歇，但其实应该只读 墨梭，就是墨梭族，就是现在的墨梭族 然后这也是现在是纳西的一个前身的这样一个说法，等于是 对。 然后呢，他做了这个墨梭族的墨梭什么叫纳西族的两本字典，这是对于一个纳西文化叫东巴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奠基的这样的一个文献的东西。然后才是到台湾之后写的这个中国美术史，哎呦，这个两个特别棒。 对， 刚才咱们最早一开始说那个 西山行旅图， 是他其实 众多研究中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只 小小的 枝丫，对，跟这个中国美术史来相比，我觉得那个就是真是很小很小枝丫了。 但是我们希望这样一位大师能和大家近点，所以我们就这个金庸老师的这个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看看这幅画西山行 行旅途。 对，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作者的父亲当时发现的啊，这个名字范宽这两个字，在一个中国的水墨里头，它到底藏在哪儿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名画，叫《西山行旅图》。那节目的开始啊，有一道互动问题，我觉得这道问题真的挺难的，说的是南京博物院它的主体建筑，它的大殿是什么风格？哎，真的，那个菩提树答的明代啊，然后这韩志答的是辽代，其他的我觉得就不是很近了啊。那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呢？A 唐代 B 宋代 C 辽代清代，我觉得首先啊，司徒老师得给我们讲讲，比如说明清建筑大家相对熟悉，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是吧，都看过，明清其实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宋辽就不是很熟悉了，唐可能大家去过京都啊，你看过唐代的那水清水寺什么的知道，宋辽不太了解，那正确答案是哪个，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就是古建出身啊， 嗯， 所以了解也有限，只能大概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了解到的呢，就是这个唐代建筑的话呢，它有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斗拱啊特别巨大， 嗯， 然后所以你看那个像佛光寺啊，还有像那个蓟县的那个独乐寺，都是就是那个斗拱一看起来就是气魄特别大。那么往后呢，比如说到辽代，辽代其实是成了唐风，但是呢它跟那个唐代呢又有点不一样，就是它融合了自己的一些民族特性，所以它的那个飞檐呢是特别的特别美， 嗯， 特别有线条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就是建筑师徐敬植先生设计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中央博物院的这个大殿的这个设计会仿了辽代的这个建筑，是因为它更有线条感，还有更有那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动感灵动感在上面。 嗯，大家如果去过已然忘却，像我这样的可以搜搜照片，或者说您再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逛博物馆的时候，你有意去做做功课，去感受一下，哦，这是辽代的建筑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体现在建筑上，体现在书画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翻开朵云峰式，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U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ec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 房里的茶水，他提了吊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前一段时间央视有一档大型文博综艺节目叫国家宝藏啊，火了九大博物馆，其中压轴的就是南京博物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南京博物院的。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就是中央博物院。那么我们今天将通过一本书去了解中央博物院的前身，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朵云峰式》。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出版社文化编辑室副主任，《朵云峰式》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司徒建平女士，欢迎司徒老师。 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小强今天出这两道题啊都有难度，下面这道题我也没答对啊，咱们听听下面这道题是什么。在李在中先生的《朵云峰式》一书当中，有一篇叫故宫的小狮子和故宫的大狮子，读来非常有趣。那么想问问大家，在紫禁城，就是咱们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铜狮子共有几对儿？你说这题多难呢，谁能答得对啊？试试 看一下吧。 A 九对儿， B 五对儿， C 六对儿， D 七对儿。他把最多的放在最前头了啊， 因为九五之尊嘛，所以我这么想的。 那咱们就把九五刨掉吧。你看着哪个像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个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嗯，其实小强策划这期节目也不容易啊，读了很多书，而且参加了这本书的可以说首发仪式。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采了不少听众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现场的听众他们是对这本书有什么的看，有什么样的看法。 而来的朋友大家好，那80多年前了，以蔡元培、傅斯年、李济先生为首的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博物馆和文物对于我们国民教育的这种重要性。那么他们呢，倡导成立了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蓝图，那么就是中央博物院。非常可惜的是，中央博物院呢，仅仅以筹备处的形式存在了32年。那么它留在大陆的部分呢，是成为了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巨台部分呢，被并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短短的32年，但是中央博物院却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宝藏。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都跟它有息息相关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了中央博物院第一代的员工，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李林灿先生之子李在中先生，为我们讲述中央博物院的故事。那么有请 谢谢。 今天就这么 谢谢谢谢啊！中央博物院是一个很不太为人家知道的，因为啊，这有很多的历史原因。我今天讲啊，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要讲的是中央博物院它成立的背景。 在这次讲座的现场啊，还来了一位比较特殊的朋友，他是著名考古学家安阳殷墟第一铲发掘者，郭宝军先生的孙子，他叫郭鹏，目前在中社科出版社工作。他也给我们讲述了他对中央博物院的很多感受。 因为我们家里还有一位人物是我爷爷的小舅子，那我就喊舅爷爷，这位就是赵清芳先生。赵清芳先生呢，就后来辗转就到了中央博物院，而且我爷爷那个时候，刚才那个李先生也说过，他也参与中央博物院工作，所以呢，我们家里边辗转的或多或少的，也还真的是跟中央博物院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我这个舅爷爷曾经一直工作到1949年在中央博物院，他包括做中央博物院最后文物的迁转去台湾，有些东西，这些人真是能够坚守着爱国，去没有去投靠日本人、投靠汪精卫或者出国，在那种艰苦条件下，仍然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或者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民族学研究啊。建筑学研究啊，等等等那些大学的研究啊，非常难得可贵的，真心是爱国的。我从这一点就令人中国人敬佩的一个东西。 能够感觉到啊，这个被采访对象那种由衷的钦佩啊。 他也是名门之后，等于是。 对，等于作为这种文人的后代啊，那种钦佩是油然而生的。 我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郭宝军先生等于是中国考古界的一个泰斗级人物， 对， 非常的厉害。 是，嗯， 他是等于是殷墟发掘的第一人，应该算是。嗯， 那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李庄的那些往事哈。 对， 因为当时那段日子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出来，有多么的难熬。 对，那段时间确实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通过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9月18号那天，正好是我们办了一个更大型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梁思成先生的外孙女于奎老师，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就是像常山娜先生都来了，然后他们也讲到，比如说像中央博物院。自筹备处成立起，其实一直在颠沛流离。那真正呢，是到了李庄的时候，那5-6年是最长的、最稳定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他的成就呢，李在中先生是有了一个很详细的梳理。他总共呢，他分为了三类成就。比如说一类呢，就是说，他是有了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调查，这是民族学的。第二个就是考古的一些挖掘，第三个就是出版。那么你还办了11次的展览，那么这些你会发现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成绩出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关系的，也就是当时啊，包括像同济大学啊、金陵大学，还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是十几家高等学府，还有这些科研单位是同时进驻了李庄，所以造就了当时呢，就是说学者之间呢是可以相互切磋的，相互交流，这个是他们那个就是学术成果突飞猛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确实是太辛苦了那里，然后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中央博物院他们发工资啊，不是给钱的，是给以粮食去发放的。那么其中呢，中国营造学社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他们都是在这个机构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是民办机构，是一开始是朱启前先生资助成立的。 对。 那么在抗战期间，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是很难于再维持了。那么后来是到了李庄的时候呢，这个营造学社只剩下5个人了。那么当时于奎老师就我们上次918的时候，于奎老师也讲了当时的故事。在李庄的时候呢，他们几乎是断粮了，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那么当时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呢是施以了援手，把这些人呢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编制内，然后这些人才有了口粮。而且当时特别严重到是什么呢，就是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先生是高烧40度烧了1个多月，然后当时后来是那个傅斯年先生 特别致信给了当时的这个政府，然后是求救才能够拿到那些比较好的药，这样才有信还有药，然后救回了性命。那么可想而知当时有多艰苦。那么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这书里面有一幅画是当时梁思成先生在李庄的时候画的，他画了一碗粥，上面就是梁思成旁边在写的，就是说多希望在抗战之后喝上这么一碗粥，就是你看到这幅画，就是他就表达了一切了。 嗯，所以我们真的特别感佩啊，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的那种风骨，那种坚守啊，那种在困苦环境当中的那种坚持，真的让人由衷的感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录音当中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当地艰苦，我们刚才也说到字典的事儿了，那么印这个字典就很好玩，我们听听这个故事。 对， 因为那个时候啊叫做石印，它还不是印刷，因为没有办法印刷，就石印。这石印厂是印什么的？是印什么李庄白酒啊、李庄白糕的商标。结果用这个来印，殷墟这那个董先生的殷立浦就是这个石印印出来的。我父亲的那个摩梭象形字典跟拼音字典也是这个石印出来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父亲跟董先生同时都在这个民主石印厂印这两本书。这个石印是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先用一种药纸，很浓很浓的墨写完了以后转印到石头上，再转印过来一次，然后一次只能印200份，所以所有的书这些不管是殷立浦或摩梭字典都只有200份，又很容易坏。有一天董先生跑来找我父亲说，林灿啊，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到底是你的摩梭文呢还是我的甲骨文？为什么发生这事情？是因为那个小徒弟去弄坏了，但是他有学问呢，因为他天天看呢，所以他就去描，哎，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哎，这个描一点，这个描一点那个，所以董先生就傻了。对，来问我父亲，我父亲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后来才查出来，原来是这个，所以这个版本学啊很重要，对，版本学很重要。这余穗生教授啊，他就很注重版本学，他跟我谈过很多这个版本学，就是说在这个字典里面，我就是我父亲这本字典里面都有好几个版本，但是最珍贵的还是李庄民主石印所的这一批。 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 他里边说这个董先生就是董作宾先生， 对 啊，甲骨文的一个大家等于是。 对，甲骨那个董先生的话，他是从1928年到1934年期间，他是曾经8次主持，还有参加了这个殷墟的挖掘。他后来是专门从事的这个甲骨文字的这个研究。那么他其实是把他是和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还有郭沫若先生呢，是合称为是甲骨四堂。那么由于他跟李林灿先生呢是亦师亦友的情谊，所以这个李在中先生呢和这个董作宾先生其实也是就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这本书里面也是有非常大的篇幅去讲这个董作宾先生的这个人生的故事，还有就也是以他们两个人日记啊还有书信往来的形式，其实是还原了这个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日常交往的这种有趣的事情。 刚才这故事里边也特别好玩，我觉得就是我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当时是这个董作宾先生出那个甲骨文的字典，当时印刷不是刚才说的是石印吗，等于是很艰难的那种石印，结果坏了，小徒弟呢给他瞎描，就东描点西描一点，到最后到李林灿先生那个摩梭字典的时候，两个人到底 谁都分不清楚了。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他这么问的时候其实有他内心的那种幽默，那种淡然在里头。你想生活多么的困苦，都快断了对儿了啊，然后这个比如说林徽因先生高烧40多度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外在的客观的生存条件非常的困苦，那心灵要有多高贵，他才可以做到苦中作乐，还可以做到文化上的坚守和传承，还可以对祖国不离不弃，所以这些精神这些灵魂都是高贵的，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当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哦，太好了啊，这个叫这个朵云峰式。当我们撕开这个 翻开书籍的时候，撕开这一页的时候，你发现那么多闪亮的名字，其实都应该值得我们铭记。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再 说 几个 啊。我刚才有一个是南京博物院后来当过院长的邓昭玉女士，我们也叫先生啊。她也是特别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人物。当年让思多老师讲吧，因为曾先生他等于是也是名门之后，他是刚才我们说半天是 曾 国藩的 大弟弟，曾国煌的曾长孙女。 但是他是也是留洋回来的， 对，他其实是真正接受过这个英国的这个传统的非常系统的这种考古学的训练，然后那个本身其实都已经留在了伦敦大学当这考古学的助教，但是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是有感于这个国难当头，所以他毅然的就回国效力了。那么当时在李庄的时期，其实当时因为生活真的很艰苦，特别是李继先生呢之前也介绍过，是中央博物院任期最长的一个主任。然后但是他在李庄时期呢，李继先生呢先后有两个女儿都离世了，所以李继先生是非常悲痛的，以至于就是无法能够就是长期的正常工作。所以实际上中央博物院在李庄之后李庄时期开始呢，真正主持工作的是曾昭玉先生。 对， 那么他呢在李庄时期刚刚也介绍了，然后有相当多的这个考古挖掘还有这些出版的成果什么的就出来。那么他在1949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坚决反对这个文物迁台这个方案的，而且他当时也是一直是主持了在大陆这边的这个中央博物院以及到后面的南京博物院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在1950年之后呢，他是担任了中央博物院的这个副院长，那么也主持了当时挖掘南唐二陵的这个工作。但是很可惜，他最后呢是1965年由于抑郁症，然后自杀身亡。但是呢，他也真的是一辈子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考古学，终生未嫁，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嗯。他们背后的故事都很感人，如果大家想深入的了解的话，不妨找到这本书，叫《朵云风势》啊。那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有一道我觉得比较难的题，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韩志答的是五对儿，其他人答的我觉得也不太贴谱。这个在李在中先生的这本书叫《朵云风势》当中啊，有一篇叫《故宫的小狮子和故宫的大狮子》，读来非常的有趣。那么我们问，在故宫博物院啊，就是咱们北京紫禁城的开放区，铜狮子共有几对？ A 九对， B 五对， C 六对， D 七对。嗯，您来试着答一答，我觉得这在故宫上班的人都不一定都知道。 应该是知道， 应该都知道，都知道哈。那咱听一段录音啊，是关于这个故宫的小狮子和故宫的大狮子的。 您在这书里面哈，有两篇跟北京有关，一个是故宫的小狮子和故宫的大狮子， 是， 一个是李庄北京七十年。 嗯，对 啊，就是您用大概提。说一下您这两篇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北京李庄北京七十年是我写最早的一篇，但是因为那个李继的儿子就是李光模，我们叫他光模大哥，还有跟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还有陆清帝的儿子叫陆鸿杰，我们几个人呢、到去看，我们去北京，我们去看这个换光模大哥。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四个人的我们的父亲都曾经在李庄这个江村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就大家谈了一些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就是第一个我们把这个过去的东西回忆了一下，第二个等于说是对自己的父亲还有对他们其他的那些人呢都有一点点了解。我觉得那一次谈话我们大家很感动，所以我就后来回来以后我就写把这个文章写出来。那个大狮子小狮子是这样子，那个大狮子小狮子其实我是谈了一个观念，就是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的关系，这个讲究这个是属于科学的，是属于那个这个物理的，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没有产生化学变化的东西都不太动人，物理的东西就是你循规蹈矩，对吧，理之所在它一定会被这样，化学变化是岂有此理啊，化学变化是不会这样子，所以动人是在化学变化。这个北京太和门的狮子就是很沧桑，你感觉它就很沧桑。那这个台北故宫那个大那个狮子是从小狮子去放大的，所以这个放大的时候狮子可以放大，环境没有办法放大，所以它丧失了这个创作的环境，所以这个就不会动人。 这说到了故宫的大狮子小狮子啊、 嗯、这篇文章我大概讲一下哈、嗯、是这样，他这篇文章是讲啊，他这个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小狮子，以前呢这很多的游客很多的参观者到这个狮子前面拍照特别可爱，后来呢他们搬了地方了， 对 啊，然后呢说要这个把这 个 狮子放大啊， 对， 他完全是把这个小狮子呀按照一个比例放大了，结果他没想到放大之后就不是可爱了， 嗯， 因为这个尺寸 不是那个味儿， 对，尺寸大了，但是他那感觉不对，所以呢这个狮子他觉得哎呀这个像他讲的什么物理变化化学变化，他没有这个化学变化，他觉得就特别，他后来到了北京看到故宫的这个大狮子，哎呀这个那么沧桑这么有威严， 对， 立刻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就对、嗯、他有这种感慨， 对，嗯，很多东西是要在一个情境中去欣赏的， 对， 嗯，如果把它脱离那个情境，完全的就是放大， 物理放大缩小，这个 对 这个没有什么用的， 就失去它的味儿了、 嗯、韵味儿就改变了啊。要不要揭晓一下答案，小强老师？ 这个应该是六对儿， 六对儿，您 对对对， 您数过？ 不是我数的，这是这样、啊、我看到一本书，是故宫出版社出的，叫《巧逛故宫》， 嗯， 发现故宫的30个细节，在这本书里边，作者特别写到了它里边呢是有六对铜狮子， 嗯， 在哪儿呢？啊，我可以说一下，青铜狮一对，在中路前朝的正门太和门前，然后呢，它铜制鎏金的有五对。是在这个内廷的正门乾清门前西六宫还有这个养心门前等等的吧、嗯、这样总共是六对就对了， 总共是六对就对了啊、嗯、哎呀节目上下时段没有全答对的，哎，你出的太难了啊！ 太难了， 你下次必须降低难度，是吧？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朵云风事》啊，它这个名字十分的风雅。朵云呢是唐朝一大臣，叫韦志。他签名的时候啊，就信函最后签名的时候特别放飞自我，那形儿呢特别像几朵云彩，后来就演绎成信纸的雅称。风事的本意啊，就是说蜜蜂的奏折，后来呢大家就把它比喻成信封。这么说您就知道朵云风事是什么意思了。这本书带我们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信封，蔡元培、董作宾、李济、傅斯年啊，这些文人他们的学术坚守和悲欢离合跃然纸上，那都是已经远走的往事，但是却像朵朵美丽的云彩，虽然消逝，但是却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天特别感谢司徒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也感谢选题策划人小强，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惊喜。 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酒、美食、健康的养生品。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在10月9号至10月11号展开金秋大促，新老用户进微信商城即可领取20元至200元的立减优惠券，最高立减20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领取优惠哦。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秦。小秦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 啊、 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8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天难得一遇的高温，